朋友们来关注路况。 G6 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清河桥车流量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嗓音特别的有磁性？希望没有吓坏坐在我对面的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同学。首先欢迎海棠。 确实有点吓到了。脸色红红的。 脸色红红的是因为今天天儿太热了，还没发烧呢啊，但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对，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热感。但是一说到热感，很多人就说那你肯定是在家吹空调吹的。我说我真不是在家吹空调，我如果在家哪怕是热我都可以扛着。 慎扛是吗？ 对，我不是一个轻易吹空调的人，因为就确实寒气它比较容易，你夏天刚刚毛孔打开然后你开吹空调。但是你看我刚才说到毛孔打开在吹空调这个过程，恰恰就是我们到工作单位之后很容易发生的一个过程。 是，我刚刚 就你在路上就很热。 对， 你刚刚也是这样，回去一定要做一些防护。 对， 除寒气的防护。 对，热得满身大汗，然后一打开那个门，然后扑面的凉气就过来了。但是会感觉很爽。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海棠来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可不可以讲一讲，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男士的服装的搭配，就有女士提到说，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现代人啊，就是我们的现代女性来说，依然都非常渴望有一身旗袍，或者有几身旗袍。 对，是的。 海棠有遇到过这样的客人吗？ 有，身边有很多人，就是，然后年龄还有很小的，也很喜欢穿旗袍。对。 还有今天发完了我们的直播帖以后，有人说我是骗他进来看我穿旗袍。没。 我们都要期待一下。 对，这个很重的担子就落在了海棠同学身上。今天呢，海棠当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真的是很美的旗袍的照片，也有细节，也有整体。 对， 整体的照片呢，有那么几件啊，我觉得是不是也是改良过？ 对，这些旗袍也是改良版的旗袍。 然后基本上从第五章开始啊，像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我们会重点的跟大家说一些，旗袍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它会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很体现东方的韵味，所以 对 受到东方女性的一个喜爱啊。 是。 好，有人建议我说喝一点藿香正气口服液可能会好一点。那个真的不是只有中暑的时候喝吗？ 感冒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确实它有，因为可能热伤风，有可以缓解的这个症状。 海棠瞬间从设计师要转身成为郎中。 因为我也喝过，然后 也是 很管用。 对，很管用。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今天给我的各种建议。当然了，还要谢谢大家听着我这个声儿，还能够锁定我们八七六不换台，真谢谢你们啊！这个今天确实很抱歉，有一点点热伤风。那还要提示大家，想要来看海棠带来的酒图，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展现一些改良版的旗袍。现在现代女性穿出去，你不会觉得很违和，跟你的很多的环境。也是可以搭配起来的。 是的。 这个改良版的旗袍全身图，以及我们还会有一些细节图要跟大家讲到旗袍的魅力到底在哪里，这些细节的处理不能够错过。没有我穿旗袍的图片，所以我不是想骗你们进来看图，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包括说我也想给自己定制一身旗袍，我如果找到海棠我大概会经过哪几个步骤啊？选面料、量体，我们说的量体裁衣啊。 是的，旗袍真的是需要去特别仔细的量一下身体，因为它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体现曲线的一件衣服。 好，赶紧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看图和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一梦如雷也说迫切想看我穿上旗袍的美照。心里话说，那夏姐今天是穿旗袍上节目吗？我们今天又没有开视频直播，我穿着旗袍觉得有点可惜，不给你们看的话有点可惜。再加上你看我今天这个热感的身体状况啊，这有点不太符合，今天的气质不太符合。算了算了，你们给我一个一段时间的准备，就像给大家弹尤克里里一样，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们也相约一下，好不好？ 也要练习一下旗袍的穿法跟优雅的走姿，是吗？ 真的是，我记得之前上次咱们聊天的时候说到，为什么？你看民国时期啊，他这旗袍穿出来就那么的显身材，跟他的剪裁会有很大关系吗？还是说他的有一些设计的点？ 在明如果说到这个，就可能有两种方式的一个旗袍。因为旗袍其实在过去来说分了两个门派，一个就是所谓的京派，另外一个就是海派。京派其实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传统一点的旗袍，旗袍可能是从我们的腰线以下我们的臀线以下是一个直筒型下来的，这种的旗袍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修身，它可能更加的宽松，或者是更加的舒适一些。其实宋美龄就是她可能穿的大部分的旗袍类似这种的。然后另外一种旗袍，海派旗袍就是把下面的这两个开叉的这种两片做成了花瓶形，就是收了一下下。然后 它不是直筒下来的， 对，它是收过之后，然后它既能够，因为它做了很高的开叉，它收完之后呢，侧面看起来是有一点劈叉的感觉，能够露出这种我们这种曲线，也不能叫曲线吧， 长腿， 对，露出我们的大长腿。然后前面来看，就是它可以从前面就有点像花瓶，就是结合我们的腰身臀线再到下面下去，所以它就是花瓶型的，就是会更加修饰身材。这个就是在民国时期上海特别流行的 老上海， 对，老上海，对，这就是很典型的老上海风格。 下面裙摆的位置有点花瓶型，要收一下， 对，收掉。 但是它那个开叉很精巧，因为它开叉了呢，即便说它下面收起来了，不太影响它走路。如果他开的不够高的话，你想象一下吧，他就 对，是这我他们那个开叉肯定是开到了膝盖往上，大概15到20公分的样子， 真的很高了。 对，对，对，挺高的， 听起来还是很这个 很妖娆。 对，这词儿我就暂时没想到，我就不说了。这两个，我在想这个像宋美龄经常穿的那种直筒下来的旗袍，其实在北方也会穿的多一些。 是的，他是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到现在无出其右。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旗袍， 他有一个专门帮他做旗袍的人，就是这位先生，就是一年365天，除了过年的时候休那几天假，剩下的 帮宋美龄做旗袍， 对，剩下的真的是每天都在做，然后但是宋美龄可能穿的就那么几件，因为我们常见的其实她的身形还有身段还是挺好的嘛，所以看到的还是大部分是就是她常穿的那几件。 嗯， 但是它有一个超大的衣柜。 嗯，哎，我在想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的东方的女性会有比较标准的梨形身材，就是说我们东方女性一般上身会是比较瘦一点点， 对， 哎，然后 臀部会稍微 稍微稍稍有一点点胖， 再加有一点小肚子。 哦，对，那旗袍是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很好的把东方女性的这个身材的优势体现出来，同时又规避到一些劣势吗？ 旗袍对于就是对于亚，为什么会在亚洲的人的这种体型中这么或者说被人的接受度这么广，就是它本身其实就是两片布，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剪裁。 嗯， 在过去的时候甚至是不收这两个嗓道的，就不捏这个前后 腰线， 对，前后都不会捏那个腰线，而是单纯利用就是龟拔的那种工艺，就是我说龟拔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其实就是用熨斗把胸的这个部位用力的往外撇大，然后腰的部分 用力的往里， 对，尽力的往里收，然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哎，一个面料能收多少？ 嗯， 它一下能收个两三公，放出个两三公分，收进去两三公分，挡差差不多就得有6-7公分的样子，所以其实它 纯靠熨斗， 对，是的，纯靠熨斗，哦，就是因为过去的裁剪是很少用到，就是这个西方的裁剪才会有。收这个胸嗓啊， 嗯， 然后捏各种褶啊，很少有，他们基本上是靠着熨斗的这个功力吧。所以过去为什么说做旗袍的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你要去上胶捻那个边儿， 嗯， 然后做的扣子美不美，然后你的手工艺好不好，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平顺了，然后服帖到身材上，所以这个是很考究一些老师傅的工艺的。很多人就是一辈子都做旗袍，然后因此而盛名，就像给花样年华做旗袍的朱红生朱老先生。 哦，哎，这个真的是传统工艺的第一是它的魅力所在， 对， 第二是它的难点所在了， 对，是的， 这个传统的智慧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因为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觉得扎一下就好了， 对， 扎出个腰线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然后你腰变粗了我给你再放一点，哎，但是不是，哎， 真的是， 嗯，传统的工艺里面讲究的就是我用熨斗以及我的手法， 对， 让这个布料它自己就伸缩， 对，是不是很有意思。 哦，花样年华里面张曼玉之所以能够把那个旗袍穿出妖娆的感觉， 嗯， 也是因为它确实用的是传统的这个工艺，而不是说简单的扎一下。 它应该是两种工艺都有去用， 嗯， 因为它因为在花样年华里的旗袍其实应该说是相对现代的旗袍了，它就没有，而且用到的面料就是这个龟拔跟面料也会有关系，因为有的面料它的质地厚，龟拔的这个尺寸可能就大一些，如果面料很薄轻薄的面料，它要龟拔的这个跟它的质感有很大关系，就龟拔的量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嗯， 对，嗯， 好，谢谢大家在微博上面一直在提醒，这位热伤风的我，啊，不管是让我多喝热水，嗯，还是也有朋友就是说了藿香正气水，好，嗯 ，OK， 我接受你们的建议。还有人说每天上午吃一片姜，天天宝贝，嗯，这个是说防止热完了以后出个寒气入侵吗？ 我觉得他这个吃姜有可能是让你发热吧。因为姜本身就容易 出更多汗嘛， 对，然后把身体的这个什么这个通过发汗的形式把这个感冒给治好。 嗯，未来海洋说我的中音区听着也不错啊，但是下节目还是要多喝水。谢谢你们听着我的中音区啊，跟我们互动着，在微博上面。如果今天呢大家想看到海棠带来的这个改良版的旗袍的全身图，还有我们有一些盘扣的具体的细节的图片，很多人都说真的超喜欢这个盘扣的花样，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老师傅做的， 哦，老师傅、出自老师傅之手的盘扣，赶紧来看一下。 对，能把这个盘扣做到这种工艺的，其实已经很少了，因为现在的盘扣很多都是机器在做，很难想象吧。 很难想象机器能够做出盘扣来。第二呢，是我们待会儿要请海棠给我们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处处看到，我们只是觉得哎，应该是手做，哎，但是它的亮点在哪里，然后它的难点在哪里，以及我们搭配起来，搭配我们自己的旗袍，我们要怎么去搭配它，有时候这些盘扣的选择也跟我们的样式和花色有很大的关联。 对，它相当于是，如果说对一件衣服来说，有点像点睛之笔，而且要花费巨大的工艺。 一般的盘扣的话，大概是要，就像我们在图片当中展示的，老师傅会要做多久？ 这个每个它不太一样，它有的比较简单，比如最后一个它是盘镶扣的一个变形，就是其实一个看起来有没有一点像蚊香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盘镶扣起名字起的还挺可爱。对，它 盘起来的蚊香， 对，这个就可能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用面料做的相对立体，然后把它卷完了之后，然后再用针线把它一层层的固定就好了，这个时间可能短一点。复杂一点的，就比如中间就是倒数第二张绿色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叫填充扣，这个是先把就是它的周边这一圈， 就这个花朵的形儿， 对，这个形怎么出来的，是里面加了铁丝，对，就是 然后外面再 镶嵌铁丝的盘花扣，嵌丝叫嵌丝盘花扣。对，然后有很多是那种镂空的，那种镂空的可能比这种填包的可能更复杂一点，因为它既要保证这个镂空的形态要在，还要保证在穿着的时候不会让它变形变得特别大。 这个也很需要智慧。 对，是的。然后这个填包扣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让这个扣子看起来是平的。因为过去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很多各种各样就是压衬啊或压胶的工艺，所以过去的时候用的全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刷的那种浆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贴过那个叫什么 窗花、 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 就是窗花吗？对联儿？ 对对对，对联儿什么？就 是浆糊吗？ 对，是那个浆糊，它是用这个浆糊。 真的不是把米饭煮熟了，然后再怎么压进去吗？好了啦，上半时段不够了，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的跟海棠啊，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一起来聊旗袍这个话题。在广告时段，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看图。下半段我们会说一下搭配以及现在款式的一些变化，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十七，钩条篇。钩条是个高端技术活。今年冬天，三晋大地上的杏花村被一股寒流袭击，显得有些萧瑟而空旷。河流中覆盖了一层冰雪，在西北黄土地的映衬下，倒也显出了一种圣洁和雅致。汾酒集团的钩条中心却是另一番景象，钩条团队正在工作着，他们为一款新酒的诞生已经忙碌了整整六个月。面前一字排开摆放着六只盛着不同风格白酒的高脚杯，王主任轻轻晃动第一只酒杯，轻轻地抿了一小口，闭目凝神，细细品味，在一张表格上写下了一些评语。如此，每一杯酒都仔细品味过之后，他的心里有了谱。接下来又拿过另一只稍微大一点的高脚杯，把第一杯、第二杯的酒分别倒进大高脚杯里面一些。王主任又抿了一口，仔细地品了品两种酒勾兑后的风味，又记下一些感官评语，如此两两相勾都记下评语，下一轮是三三相勾，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哎呀，妍妍同学，你又在微博上说感冒的我声音也很好听，你们到底是在安慰我，还是你们真的更喜欢我中音区多一些？这样就是怎么样呢？显得更深邃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今天如果是新加入到乐享生活的听众，本人平常的声音呢，不是这样有磁性的。希望你们听到我平时的声音的时候不要离开。微博上面今天我们请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给我们带来了9张跟旗袍有关的图片。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跟海棠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旗袍怎么穿、怎么定啊，这个定做的过程，包括说，也有朋友告诉我们了他的一些身材的 特征， 哎，他就说，哎，那这样的话适不适合？更适合什么样的旗袍？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和海棠讨论一下，你适不适合穿旗袍？那什么样的身材更加的适合？那如果你也可以说出你的身材的特征，像待会儿我们要说的这位一样，你说出特征之后呢，我们也请海棠给你一些建议。今天微博上面不仅有这个海棠带来的微博的整体旗袍整体的图片，也会有一些细节的，包括盘扣的图片。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这些盘扣都是老师傅手工做的， 对，刷上浆子一点点做的。 哦，对对对，刚才说到这个浆的这个浆糊啊，这是大家知道。所以第八张图片为了让它这个填充在里面的 填充的里面是棉花， 那是为了让它不突出吗？你刚才不是说为了让它不鼓出来，就是比较平，到底哪儿要用到那个浆糊？ 这个浆糊其实是用在这个包裹铁丝的这个位置，因为它需要一定的硬度，刷完浆子之后的面料是比较硬的，比较容易塑形。 哦，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过去的衣服容易就是生虫，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面粉的那个成分在。 太好吃是吗？以前的衣服。 是的。 哦，是这个原因。 对， 我们都 没有想到， 对 吧？对，过去都以为是啊，可能是因为就是天然材质的原因。 嗯， 没有，是因为它的就是过去很多衣服，包括就比如说我想把这衣服做的板正一些，它都会需要刷上浆子，然后里面再附一层这种包料或怎么样，然后让这件衣服看起来比较挺阔。然后因为现在 浆糊的目的是挺阔， 对，现在的工艺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衬嘛， 嗯， 不同硬度的衬就可以替代了这种就类似于粘胶似的，就可以替代原来的这种工艺。 嗯， 所以过去为什么经常会见一些裁缝熬那个小的那个浆糊，然后 哎真的 哎就有一点点像，就是如果说大家以前见过奶奶自己纳鞋底儿的话，就刷那个鞋底儿的那个浆糊也类似，这因为我有点印象这个。 我有印象是我们看就是展现民国时期的生活的这样一些戏， 嗯， 一些电视剧， 对， 它里面一定会有裁缝的戏份在里面，你就会看裁缝就是挂着一个尺子，然后哎就会有一个细节是，但是哎我以为他给自己熬粥呢原来是在熬这个浆子， 对，哦，是刷这个浆子， 嗯， 做出来衣服好好看。 好，这个为什么稍微以前稍微老一点的衣服容易生虫啊，这个案子今天在这儿也破了原来是这个好吃的浆糊导致的。嗯， 对呀， 啊。微博想要来看图和跟我们聊天互动，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一下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有九张关于旗袍的图片，就是那个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说穿旗袍呀，建议女性一定要配上恨天高，说不管你有多高，跟鞋必穿才会显得出众。嗯， 对，因为旗袍它本身是就是裹在人身上的嘛，离人很近， 嗯， 所以你的身形的任何特点都能够第一时间表现出来。如果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位听众说要穿上高跟鞋，我觉得穿完高跟鞋之后人的这种就是走路也好或者是站姿也好都会格外的挺拔一些。 哦，哎，其实真的在民国时期的话他穿那个旗袍他也会配一点点的跟儿， 那对小跟鞋， 嗯， 对， 也是哒哒哒哒啊这样子的。嗯，没错，还是要配，比较建议大家配这个跟鞋。然后呢也有人说抽屉里的配饰真的好好看呢，你抽屉里的应该指的是第五张， 对，这几组的盘扣。 嗯，哎，这个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去自己如果想要定做一件旗袍的话，选盘扣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一件事儿，对吗？ 是的，但是通常师傅会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盘扣的样式去做选择，因为盘扣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基准嘛，造型的一些基准。 嗯， 像我们常规说的最简单的就是那个一字扣，这样， 这种第七张图片里面， 对对 对吧？ 是的，嗯，第七张图片的一字扣。然后稍微复杂一点的就可能做各种各样盘香扣的一些变异和变形，然后盘成蝴蝶的样子，或者是盘成葡萄粒的样子，或者是盘成，甚至还有的是盘成那种寿字或福字啊，那种就是字形扣。 哦， 有没有见过，就是我们有那种标准的寿形的那个圆半圆或者是那个福的那个造型，有没有点印象？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就是电视剧里边看到过 好，电视剧很强大 啊，对，就是电视剧现在服化道，我跟你说啊，良心剧的话那就服化道都还不错的， 就比如当下的演戏 什么攻略是吧是啊，这真的还不错啦。 是的，是的。 虽然有人说他可能是新版《红楼梦》的导演附体吧，就整个色调都跟新版的《红楼梦》特别的像了，调的颜色。 啊，对，他整个色调其实就是有点，整个灰调子了。 嗯，萌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其实很好看，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哎， 好了好了，关于这追剧的事儿啊，周五好不好？周五我想找我的一位同事啊，最近就是一位男同事，最近追这个《延禧攻略》，让他一起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嗯，最近我也在追。哎，真的，我们可以从这个他的服装啊、道具啊，去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传统的文化， 是，对， 传统服饰的魅力。 对，因为在过去的服装可能就是就比如说在满就是清朝，可能就是这种长筒大马褂是非常的宽松的，它的一些造型啊什么的几乎是没有的，两侧也是不开叉的，就是但是它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工艺，比如它那种铅边啊什么的会很好看，就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也能看到。演化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旗袍就逐渐给演化，然后比较收身，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凸显我们身材的胸部还有臀线，然后两侧开始开叉，而且开叉位比较高，底摆开始修的比较的有型，这个就而且是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就把它定为了国服，然后女士参加礼仪什么的是可以穿这种衣服的。 嗯， 对。然后到了近现代，可能我们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旗袍是被禁止了的。对，但是到了应该是八九十年代吧，然后我记得是1984年，外交部好像对，应该是外交部当时又把旗袍定为了当时的这种参加社交礼仪的礼服， 嗯， 就是国内的人，国内作为社交礼仪的礼服。然后现代大家也应该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些复兴嘛，然后大家就开始对旗袍会更加热衷。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习大大跟那个跟 彭 妈妈， 女士， 对，是，然后他们就是每次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都会以这种旗袍的形式去呈现。 嗯，这个真的又说回到了一个关于身材的问题。其实广告时段呢，我跟海棠我们一直也在讨论，我在想旗袍确实更受到东方女性的喜爱，也是它确实把我们的身材的特征， 对， 优势吧。 对 啊，身材的优势展现得更好。那有没有你在你的概念当中，作为设计师，你不太建议，如果你的身材是这个样子的，比较突出某一些某一些维度比较突出，就还是不太建议穿旗袍，可以考虑别的样式。 我觉得是这样，旗袍在我的就是认知里面，它是一个具有非常的就某种气质的人，也不能说某种气质，他是比较适合这种身材稍微圆润一些，有一点点肉肉的人，穿旗袍会更能穿出旗袍的风韵。因为穿旗袍一定要有韵味的，如果你是杆瘦杆瘦的人，其实也不太适合穿旗袍。 嗯，太瘦了不太适合。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旗袍它本身是一个直筒的一个状态，哪怕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做了一些曲线的造型，但是它还是不太适合胸围还有就是 臀围 对，可能过大的女性也不太适合，它可能是相对来说它更适合这种就是胸围跟臀围，对，略微有一点点也不能说略微，就是比较丰满，但是我们的身材可能还是偏正一些，没有这么妖娆的状态 啊，就是 S 型没有那么的突出。 对， 这不就是平板身材吗？所以旗袍真的在这么长的它的演变的过程当中，能够穿得更好看，它也是偏向于说你不用那么的 S 型， 对， 才更好看，恰恰会更好看。 是的，就是也不是说啊，那我身材这么棒，对吧？然后不让我穿旗袍，其实也可以穿，只不过它能体现出的是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可能更加怎么说呢？迷人。 明白。刚才有人在微博上面说这个旗袍像宋美龄穿是贵气啊，百乐门穿呢又是另外的一种味道。哎，你是不是没有听到我们上半段一开始说到的，其实这不光是气质的区别，跟它旗袍的形状也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宋美龄，她之前比较热衷的是偏北方式的 直筒下来的这样子的旗袍， 对， 包括人家已经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嘛，那都没得比啊，气质当然也是没得比。 对， 但是上海这边的就是海派，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海棠就讲过了，海派的旗袍它就是开叉会高，然后下面的裙摆就是水平，这个花瓶形状， 对对，收一些， 会收一些。那你说开叉高了， 对，看起来的感觉，其实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翘。 它自然会腰一些了， 对，是的， 自然会显得艳一些啊。嗯，这个呢，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主观意识上面的去看待它， 是的， 不看待穿着人的，我们只是说旗袍的型的话，它确实南北也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文字在问说，盘成蝴蝶形状的这个盘扣样式很喜欢，所以这个容易学吗？可以教一下吗？这个 这个确实也有专门的教授的这个 哦，可以学、啊、 对，可以学， 要用到酱子吗？ 现在 要自己熬酱糊， 现在应该不需要了。 但是蝴蝶它这个形状，按照传统工艺来说，它是需要酱糊的。 也不用，因为现在它可能可以加一些比较硬的衬、哦、然后中间嵌上铁丝，然后就会稍微好一些。过去用酱糊是因为没有这个，就是除了铁丝之外没有可以支撑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下次的时候可以给你带几个盘扣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它底下是一片这种，就是那个浆糊干了之后的这种胶状物。然后通常来说盘扣他们是先会画一个造型，画一个这种画出一个图案来，我要盘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把这个先把骨架搭上，然后再去做填充或者做去其他的这种饰养，然后再用压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把它做得很平一些。因为盘扣确实非常困难，就比如说图中的第二件衣服，那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啊，因为它也是做了一个在偏襟的位置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盘扣，也是一个填充式的一个盘扣，但是这个盘扣就比较软，可能跟这个面料有一点点关系啊，做的比较软之后就是你就感觉它不是特别定型的，它美感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严谨度上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这件衣服做的就是一个偏现代化一点的衣服， 对啊，这个看起来就会就是改良比较深度的改良了， 是的，是的、就是领子做了一个挖了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领子，可以、怎么说呢，拉伸一下你的颈部曲线，就哪怕你觉得自己的脖子可能没那么长，不太适合穿特别高领的旗袍，但是我前面的位置留的空档还有它的领窝的深度比较大一点，就会让人哎，起码远远的看起来你的是有额颈的。 哎，这个说到领窝这个地方要不要更深一点啊，挖的深一点，我们也要回答一下上半段的就有朋友给我们留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到他自己身材的一些特征啊。然后妍妍同学，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你留的每一句话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说过，比如他说穿旗袍要有肉才好看，旗袍看出来都是大长腿，对，上半段我们说了这个海派旗袍开叉高，就远远看都是大长腿嘛，对不对？但是你还是要穿一个跟鞋，会更显大长腿，而且这个气质上面啊也会更加的哎拔一下的感觉。然后关于旗袍有肉穿才好看，要稍稍有一点点肉。下半段一开始海棠也讲到过， 的 认真听讲好不好？认真听讲，这个。还有人说旗袍啊，东方女性的柔美优雅的体现。对，我觉得这个柔的感觉真的旗袍展现得很完美。还有人想要看旗袍盘扣的图片，或者是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留言都是在微博上面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世界杯说，小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做过一件旗袍，应该是你们说的直筒式的，粉色碎花，穿上以后很民国。小学的时候呀，小学时候， 哎呀，小朋友穿真的是 很萌、欸、 对，也有一番，对对对对对，会很可爱，就是旗袍很 就是很挑这个年龄段，就要么小孩子去穿，你就会觉得，就是当然小孩可能穿什么都会觉得它很萌很好看，然后要么就是可能年需要有一点这种阅历，对，然后成熟的韵味，然后还有这种比较儒雅的气质，然后可能就会更加适合旗袍这种风格。 嗯，其实青有一点点青涩的那个年龄段穿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你可能身材好， 对 啊，那个时候可以衬的衣服。本身很好看，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阅历给你带来的确实是一个韵味的感觉， 是的， 好像更能够凸显旗袍里面的故事啊。 其实我在上大学那会儿曾经尝试过穿旗袍，但是数次被说看起来像服务员。 哎，你看，其实就是青涩的这个， 对，是的，状态不一样，那种状态就是因为旗袍不是说一个可以让你跑啊跳啊张牙舞爪的一件衣服，它更多的是需要你这种徐徐的走路，然后笔挺的这种身形坐在那里，然后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姿态的，包括你的言谈举止。 嗯，好，还有人就是提到了这自己的身形啊，我们来给他一些建议。他说自己的颈部是比较细的，但是呢，觉得感觉是不算长，腰也比较细，宽比较窄，适合穿旗袍吗？ 如果说你的颈部的细其实是特别适合穿旗袍的，因为旗袍有这种而且细的领子细的脖子呢还很适合这种高一点的这种领型，然后高一点的领型其实会显得你这个脖子会更长，然后很多人觉得我脖子很短穿特别高的领子会不会显得就是没有脖子了，不是，就是当然你的脖子不能太粗哈，相对细一点的脖子，如果你觉得不是特别长，我们前裂口可以稍微挖一些些， 就像图二里面这个样子， 对，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把领子做得更高一些， 哦， 对， 高领，然后下下前面， 对，是的， 给我们挖深一点点， 对，就感觉有没有想象出来那个脖子就是。很美的感觉， 往上我们也拔了一点点，往下我们也做了小 V 领的感觉， 是的，是的，其实你的腰胯骨比较窄这个问题不算是特别大，最多就是说可能在臀部的位置不需要把这个旗袍做得非常的合身，相对给它一点点的松量，这样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修饰一下你的身形的特点，对，修饰掉你觉得自己 太窄的这个部分， 胯骨比较窄的部分， 哦，就是不要太过于包身就好了， 对，是的， 给他一点松量，大家想象一下刚才这个关于颈部的一个特征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往上一点点，然后我们V 领这个地方再开深一点点， 对 啊，就显得很修长， 对， 另外呢腰细啊，髋很细，髋骨这个地方也无所谓的，我觉得海棠这个建议啊很有想象力，就是你稍微给他一点余量，宽松一点点， 对， 大家就不太知道你里面具体的这个型儿是什么样。如果太包了，你想象一下吧，如果你穿一个紧身的衣服，当然就是你的身材的优缺点就一览无余了。 是的。对，很亚洲女性好像对于自己的臀部有两大忌讳，一个就是臀部太大太扁，另外一个就是另外就是没有屁股 太瘦， 对，没有屁股这两点，就是所以就是所以还是怎么说呢，这两种类型其实旗袍都可以或多或少的去把它就是柔和掉，就是我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型去柔和掉你这个身形的一些你觉得不是很完美的部分。 哎，这个说完了以后呀，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这儿不好看，这儿胖了一点，那儿瘦了一点，其实呢之前我就记得也是有一个好朋友说是因为你对你自己过于的关注，自己又太了解自己，其实外人乍一看你根本就注意不到你自己有白白肉，这儿有一点肉或者是哪儿哪儿，都是第一呢是我们自己平时太在意，第二呢是我觉得听完了节目之后大家也可能会觉得说哦，旗袍这样一种你看有历史感，然后又一直沿袭下来，现在还有一些改良的方法的， 对， 这样一个款式是非常适合东方女性的，可以 我觉得 遮住你们说的那些。 对，每一个就是亚洲人，不能说亚洲人吧，国人吧，其实尤其是女性，或多或少的都应该有那么一件衣服，因为我觉得这件衣服可能就像你某一个年龄段的一个，怎么说呢？某种巅峰。 嗯， 对，它是需要，你可以用这件衣服来检验一下自己是否达到了这种， 是否达到了可以穿旗袍的年纪。 没有， 海棠在大学时候就已经检验过了，还没到，再放一放。 对，再放一放，还可以再穿。 嗯，哎，说到这个年龄啊，包括小朋友穿旗袍会很萌， 嗯、 然后。 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见面活动。 好，因为刚才不是我们要进广告了，是我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电约已经结束了，嗯，所以这个我们的特约广告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认真的把它听完，认真的听完可还行。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可以跟大家继续聊一下旗袍。有人说到说旗袍啊，穿旗袍要有好饰品，哎。这是搭配的问题了，我觉得我们又得讲一期的节目、就关于穿旗袍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以搭哪些东西。其实真的从耳环到项链到手镯， 项链是一个非常 重要，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搭配。 嗯，这个就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了吧，因为真的是，对，真的是没有时间。哎呀，对，胸针我也很想听。哎，好了，下一次跟海棠相约的话题好貌似又有了。就我们本来也在想下周我们要不要继续的聊旗袍的话题，还是说我们再宅一个话题。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可以沿袭旗袍的这个话题，在下周三的时候来跟海棠继续的聊一聊关于旗袍的饰品的搭配。嗯，谢谢妍妍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话题的选项啊。然后呢，关于什么样的身材，还有就是花色的一些选择，你会不会有一些建议啊？因为刚才我们一直说到年龄。 对 啊，可能更适合。 对，对于花色来说，就是旗袍它也会分了很多。首先，我们可以从面料质地上来裁剪，裁就是选择面料质地，它有这种棉的、麻的，是一种类型；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真丝的缎面材质的，就是棉麻可能是更加日常，跟就是。年龄段可能延伸范围会更大一些的，但是真丝缎面的可能就是需要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场合，需要有一定的年龄去驾驭的。然后花色呢，当然就是越素净越简单的花型可能适合的人会多一些，或者说适合的年龄层也会更低一些，但是这具有这种一些相对传统的一些工艺，甚至是纯素色的颜色比较深一些的这种面料，可能就比较适合年龄有一些生活阅历，然后气质这种格外突出的人，去驾驭这个面料呈现出来的这种叫什么优雅感、 独特感， 对、 这种好面料包括花色的选择，在节目的最后海棠也给了大家建议。还有更多的内容呢，关于旗袍甚至是饰品的搭配，我们下周三再跟大家聊。明天上午10点再见咯，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 特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